第34集，大战将至。 要想在战场上找出拉本凯斯领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罗宁胯下的一人豹在乱军之中缓慢行进，罗宁四处张望，苦于没有任何收获。他要找的目标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但即便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罗宁也未必能够发现。他愈发感到焦虑，转而寻找其他可能会知道拉文凯斯所处方位的人，比如德斯德尔星眼。此时他身上的盔甲光洁如新，就连坐骑的鬃毛也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罗宁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冲到战斗前线，更别说跟敌人近身厮杀了。然而星眼应该有拉文凯斯领主的消息，这才是他此刻最关心的事。 大人，大人， 这时候找我真是不合时宜啊！说吧，有什么事？ 拉文凯斯领主他人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找他。 他现在忙得很，但你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前线忙着抗敌吗？ 说完，星眼用看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的眼神打量着他，并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点粉末，凑到鼻孔前吸了起来。腰间的长剑还在鞘中。罗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中也经常会遇到星眼这种人，不仅庸碌无能，倘若手握大权还会变成危险分子。他们生来只会享乐，不知战争是什么，像是在玩过家家的游戏。但这个时候罗宁顾不上这些了。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大人。 是关于什么的？ 我必须要弄清楚拉文凯斯派出的先驱侦察兵近来有没有回来过，我要知道山那边的情况。 反正过不了几个小时你就能亲眼看见了。 星眼大人，指挥官到底在哪儿？ 跟我来吧，我会带你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地方。 好。 罗宁松了口气，骑着黑豹跟在星眼身后。令他意外的是，星眼却渐渐带他离开了战场。起初罗宁想要提出异议，后来看出对方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时间，以避开战士们垒起的人墙。即便如此，等他们抵达，星眼说自己最近一次见到拉文凯斯的地点时，宝贵的时间还是流逝了不少。罗宁真是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用法术跟指挥官建立连结，可是拉文凯斯禁止他这么做。在拉文凯斯看来，法术有可能会侵入他们的思想，即使力量再强大，他还是有所顾忌，他不愿意让别人读出他的心思，进而威胁到他的计划。这想法在罗宁眼中真是可笑之极，可他早就放弃了争辩，选择听之任之。现在他真恨自己当时怎么那么轻易就做出了让步。与此同时，暗夜精灵大军离那座山是越来越近，恶魔们正沿着格外狭窄的山隘往山里钻。也许星眼是对的，罗宁闷闷不乐地想，等我们找到拉文凯斯时，精灵大军早就翻过山去，已经在通往亲爱萨利的路上。 看那边，你看见那面旗帜了吗？ 没看见，在哪儿？ 那边呀，蠢货，不就是……哎，现在又看不见了。跟我来，我带你去吧。该死的，他本来就在这儿，我看见他了。 他们径直穿过军阵，却怎么也找不到拉文凯斯的踪影。眼看山峰就近在眼前，犹如一排巍峨耸立的锐齿，罗宁能看见恶魔在山间行进。陡峭的山坡大大拖慢了他们撤退的速度，在某些位置上，燃烧军团的爪牙们甚至被迫停了下来。真是这样吗？星眼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往前一指，就在这瞬间，一粒沙子飞进了罗宁的眼中。罗宁把头一扭，尽力眨眼，想把沙子挤出来。这时他意外地看见了黑鸦堡垒的战旗。 他在那儿。 不，对，没错，他在哪儿？ 罗宁顾不上星眼有没有跟上他，催促胯下的坐骑朝着拉文凯斯跑去。逆人潮而动，要比这长征途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困难，但是罗宁却一往无前，他还有机会。突然，前方骚乱四起， 号角齐鸣，擂鼓声声，罗宁身边的一张张脸上全都写满了惊恐。 出什么事了？我们被埋伏了，都是恶魔，全都是恶魔。不， 罗宁看到恶魔如蝗虫般挤满了山林，正在朝暗夜精灵大军的方向疯狂涌来。如果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让罗宁害怕地愣在原地，从山岭的边缘也冲出了大量恶魔，洪水似的势不可挡。更糟糕的是，在雾气弥漫的天空中，他看见巨大的石块像倾盆大雨砸在守军的头上。仔细一看，那些当然不是石头，而是另一波致命的地狱火雨。那道传送门不可能承受得了阿克蒙德的这支大军。罗宁看着眼前的恶魔越来越多，远胜之前的任何一次交锋，他终于认清了那位恶魔指挥官佯装溃败的缘由。他正在从卡利姆多的其他地区调集大批援军，将暗夜精灵一族视为了阻碍燃烧军团胜利的最大绊脚石。现在阿克蒙德已经将敌人引入了圈套。奈萨里奥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响起那些声音，尽管重复着相同的内容，他还是听得分外专注。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奈萨里奥紧紧抓起巨龙之魂，用前爪将它高高举起，环视着其他守护巨龙，声如洪钟地说。几分钟之后，巨龙军团从每一处洞穴和每一条山间峡谷中大举涌出，有些飞出地底，有些跃下山崖，所有通过外部世界的出口都挤满了急于通过的巨龙。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巨龙齐聚一处的先例。一时间万龙齐飞，就连他们自己都被这壮观的场景震慑住了。红龙、青铜龙和绿龙并肩翱翔，蓝龙与黑龙则领军在前，五大军团不分彼此，犹如一体。有些巨龙的双翼仿佛能覆盖天穹，把其他同伴反衬得简直如蚊蝇般渺小。无论年老幼小，必须一齐上阵，这是各条守护巨龙亲自下达的命令。最先飞上高空的几条龙并没有立即赶往精灵的领地，而是绕着山头盘旋起来，等待同族赶上。天空中到处都是巨龙的身影，他们不得不尽量错开高度，以免相互撞上。这些传说中的庞然大物从山中不断地飞出，在任何观者看来都会怀疑仿佛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但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巨龙深知恶魔有多邪恶，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样的危机面前袖手旁观。一条条巨龙精神抖擞地怒声咆哮，准备跟敌人热血沸腾地大战一场。随后守护巨龙陆续出现，包括生命之母红龙阿莱克斯塔萨、知法者蓝龙马里苟斯和梦境之主绿龙伊瑟拉。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虽未亲自到场，却也派来了他最为年长的配偶。当他们齐聚之后，大地守护者黑龙奈萨里奥这才现身，那个看起来毫不知眼的小圆盘亮起分外耀眼的光芒，照得巨龙们眼花缭乱。奈萨里奥大吼着飞上高空，声音在山岭间回响不绝。在奈萨里奥飞起后，群龙纷纷跟上，要敌人清偿罪孽的时候终于到了。为了对抗这群最强大的敌人，他们全都献出了自己的精华，共同创造出了那件最强大的武器。倘若还不够的话，他们还有利爪、尖牙来跟敌人血战到底。如果凭所有这些都阻止不了他们的进犯，那就再也别无他法了。泰兰德先是听见了喊声， 接着是号角声，他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战局又发生了巨大的转折，燃烧军团开始转守为攻，而且使出了十足的狠劲儿。新上任的神殿领导者泰兰德对正在接受他治疗的那位病患匆匆致以歉意，纵身跳到叶刃豹背上。山地斯雨月早已在坐骑上坐稳，见状赶紧挪到一边，两人一起骑着黑豹去集结其他姐妹。姐妹会大多数成员都已经在等他了，不只有原先被指派给泰兰德领导的那些人，还包括许多比他年长的祭司。在看见他靠近时，他们全都屈膝颔首向他行礼。 快别这样，你们不必如此，我们在等待您的命令，别这样。现在我们必须平均分摊人手，到前线各个薄弱的位置去帮助将士们，但不能所有人都去。我要三个人留在后方尽力治疗伤患。我们有些姐妹很不安，她们非常渴望能够到前线和战士们并肩抗敌，不想留在后方。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但这场战斗会极其惨烈，所以我们需要有人救治伤员，才能让他们重返前线继续杀敌。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艾卢恩姐妹会必须永远存在，我们全都冲上去跟敌人战斗，说不定会全部牺牲。那么今后该由谁来传达月神的旨意，散播他对世人的不爱呢？ 我们谨遵您的命令。 曼琳达，治疗伤患的任务就由你负责。 遵命，大人。 万一我不幸战死，我希望姐妹会能由你接管。 泰兰德，你 这个位置不能有一日的空缺，我明白这个道理，希望你也一样。 我是的，我明白。 玛琳达说完扫了众姐妹一眼，她像泰兰德一样也在心中给自己选定了接班人。泰兰德呼了一口气，也许他的决定太过仓促，但现在他也无暇细想，这个世界需要他们，需要艾卢恩的力量。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还有就是愿月神的宁静之光照亮你们的道路。出发吧。 大人，这个小女孩怎么办？ 你留下，山地斯。 不不，泰兰德，大人，我要跟你一起去。 那是不可能的。 我会拉弓射箭，父亲把我教得很好，我不比任何人差。 你有那么厉害？ 不行，你必须留下。 可是…… 下去，山地斯。 是，大人。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你知道该在哪里等我。 是的，大人。 我们走吧。 泰兰德对众祭司下令道，如果是艾卢恩把自己推到了这个位置上，那么他就必须接受，尽最大的努力肩负起这项使命，其中也包括在月神的庇护下让尽可能多的姐妹们活下来，就算那意味着牺牲自己。山地斯雨月望着他们的背影，脸颊上挂满了泪珠，两只小手紧紧攥成拳头，心跟着远处的战鼓声和伤员垂死的哭喊声一起跃动。当他再也无法忍受时，便拔腿追了上去。